PM， 北京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您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在新加坡著名的鱼尾狮像旁的鱼尾狮公园旁，有人公然呢钓起了鱼。新加坡人是将公共管理规范视作生命一样的珍贵，新加坡媒体对这一破坏事件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水务部门和警察也在追查这两名犯事者。在节目中，我们就将连线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正元先生，来听他给您做介绍。今天节目中，我们还要关注在紧张谈判当中的美加墨自贸协定中，美国与加拿大一方的谈判进展情况是如何的。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素以严格的城市管理著称于世。记得在10多年前，有一条新闻引爆全球，是说一位美国青年呢不拘小节，到了新加坡旅游，随地乱吐口香糖，结果被处以鞭刑的消息。虽然说美国舆论给了很大压力，但最后这鞭子还是照打在了这位美国小伙子的身上。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来关注最近在新加坡又引起该国媒体高度关注的一个违反公共管理事项的事情，这就是有两个孩子在新加坡著名的鱼尾狮公园的水边居然钓起了鱼。鱼尾狮公园是严禁垂钓的，为此呢，新加坡公共事业局还特意在社交媒体上放话说要见见这两个孩子。他们表示说正在调查这个事件，也请公众呢如果了解的话赶快举报。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您介绍，从中呢你也可以感到新加坡公共事业管理之严格。 那么你喜欢钓鱼吗？啊，在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四面环海啊，所以很多时候的不少的人都喜欢钓鱼的啊。那钓鱼是一种正常的爱好，不过呢，在新加坡某些地区是不能够随便垂钓的。怎么讲呢？就最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了，那就是有两名青少年呢，就在新加坡著名的旅游景点，在什么地方呢？在鱼尾狮公园。哎，这个鱼尾狮公园呢是新加坡的旅游象征啊，它拥有相当多的粉丝啊，很多外国朋友都想到这个鱼尾狮公园跟这个鱼尾狮拍照，证明他到新加坡一游。在几天前呢，有两名年轻的男子呢在鱼尾狮公园垂钓，哎，还真的给他钓到一条大鱼啊。那整个过程呢被这个网民啊用手机拍下来放到互联网上去，哇，一时之间啊这10秒钟的视频呢是爆红了上传了不到24个小时，虽然说点击率是超过了20万次也引起了有关当局的这个注意了。那因为呢在鱼尾狮公园垂钓是犯法的，他们立刻呼吁公众提供有关这两名男子的资料，以便当局呢联系他们。那为什么这两名青少年呢在这个鱼尾狮公园钓鱼会引起这个政府和有关当局的注意呢？因为这个鱼尾狮公园所处的这个滨海区是一个集水区，也就是说它是个天然的蓄水池，那很多新加坡人饮用的这个水啊的水源就来自这里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用这个鱼饵来垂钓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影响这个水源的这个干净。另外方面呢，新加坡只能够在某些指定的地点垂钓，是因为某些公园呢因为垂钓者 太多了。那些没有公德心的垂钓者呢，就把丢弃的鱼钩鱼线随意的乱丢，没有收拾干净。那因此有民众在这个公园散步啊，或者赤脚走路呢，就被这个鱼钩或者是鱼线所伤，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干扰。因此呢，在新加坡呢是有划定的钓鱼区域，或者呢只在这个水库用人工的这个鱼饵，不能够用这个真的活生生的这个鱼饵来钓鱼。其实这次的钓鱼事件呢引起当局的注意，也因为在前些时候呢，在同样的鱼尾狮公园也曾经发生过少年在公园钓鱼伤及妇女的这个新闻报道。虽然这次有关当局并没有对这两名钓鱼少年采取任何的行动，只是警告了事，不过呢相信执法人员呢将会加紧的这个巡逻执法，以免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最主要，第一，不污化水源；第二，不伤及和影响其他游客的安全。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不行的，在鱼尾狮下面钓鱼那更加不行了。所以这次事件除了给新加坡国民一个提醒之外呢，也可以提醒一下从外国来到新加坡居住或旅游的钓鱼爱好者，多为别人着想，以免发生意外。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荷兰。众所周知，在我们的地球上，海洋面积占了地球总面积的70%以上。而现在呢，愈演愈烈的海洋垃圾问题日益引发人们的担忧。因为据了解，目前全球的海洋垃圾加起来可以绕地球整整420圈，超过50种鱼类被发现正在食用海里的塑料垃圾。另外，全球的海洋垃圾面积加起来呢，大约和印度的国土面积一样大。鱼类食用了海洋里的塑料垃圾，而人又吃鱼，塑料微粒便以这样的方式会悄悄进入人体。而现在清理海洋垃圾的最传统方式就是下一张大网，然后呢来进行捞捕。不过这也可能会让好的坏的一块儿都给捞上来。一个荷兰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海洋垃圾的一个捞捕系统，来听听它是如何运作的。 据研究人员介绍说，这个海洋垃圾清理系统有别于过去用船拖网来清理海中垃圾的方法。这条漂浮在海面上的管道被一个吊至海下600米左右的锚绑定，当海中的垃圾被洋流带到此处时，就会自动聚集，并且不会伤害海洋生物。收集到的垃圾只要定期派船来收走，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过研究人员表示，相较于收集处理，更重要的是预防陆地垃圾流入海洋。 80% of the trash and plastic that enters the world's oceans starts on land, and if we can prevent it or better yet reduce it first, we have a much better chance of reducing the harm that this stuff causes once it's out in the ocean。 这个系统于8号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进行测试，研究团队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在距离海岸约1200海里的大太平洋垃圾带中部署第一个系统，并希望能够在5年内清理大太平洋垃圾带50%的海洋垃圾。 海洋里的塑料垃圾也是人类滥用塑料制品制造出来的，尤其是那些随意抛弃的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下面呢，要把视线转向英国伦敦的金丝雀码头。最近这里就针对了塑料制品提出了一个新口号，打造无塑料的办公和生活。说起伦敦的金丝雀码头，近来呢，它也是英国伦敦的一个房地产热点。英国曾经是世界贸易集散地，金丝雀码头呢，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之前呢，也是一个英国重要的码头集散地。不过呢，随着海洋贸易集装箱的兴起，港口业务逐渐衰落。英国政府从1981年开始启动了金丝雀码头所在的伦敦码头区的开发改造。经过了30年的改造更新，现在金丝雀码头已经成为伦敦新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云集了伦敦数座高楼大厦，成为新贵们的住房首选和公司商务办公的场所之一。 虽说仍叫码头，但是这代表的是它的过去和历史。现在呢，这儿的船坞港区已经是历史的遗迹，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 CBD 商务中心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而致力于打造全球先进的居住和办公理念的金丝雀码头，在生活方式上也希望能够引领最新潮流。他们宣布呢，推广无塑料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如何来进行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目前在金丝雀码头的办公和生活区域，每天要用掉17000多个咖啡纸杯。很多人觉得既然是纸杯，肯定是可以被回收的，但其实并不是。纸杯内层的那一层防水塑料和纸杯紧紧地粘合在一起，如果不能做到100%分离而强行进行回收程序，哪怕里面只残留了1%的塑料，就会污染整罐融化的纸浆。但目前金丝雀码头已经成功地开发了一个可以处理一次性咖啡纸杯的循环处理系统。另外，金丝雀码头还采取了一系列环保措施，包括增设公共饮水站，鼓励人们自带水杯，投入了多台塑料瓶自动回收机，消费者投入塑料瓶就会得到相应的现金回报等。同时，他们还承诺举办社区活动，希望人们可以积极地参与到塑料废品的回收中。 It's not about eradicating plastic, but it'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the plastic that we do have on the estate is used and disposed of responsibly. 金丝雀码头是伦敦东部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和5个购物中心的所在地，仅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就超过8万人。目前，他正在与环保运动组织合作，以获得无塑料，能够在减少塑料制品对河流和海洋的危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月11号，联合国已故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遗体，在他的家属以及联合国官员陪同之下，从瑞士飞抵了加纳首都阿克拉。加纳总统、副总统以及加纳多位高级官员前往机场迎接。科菲·安南是今年8月18号在瑞士去世的。从9月13号开始，他的祖国加纳将对他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葬礼。当1938年安南在加纳出生的时候，加纳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父母给他取名叫做科菲，意思是星期五出生的。他的家境殷实，祖父、外祖父、叔父都曾经是部落酋长。1957年加纳宣布独立，第二年安南进入大学，不久之后他获得了福特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之后前往瑞士从事经济学研究。1962年他进入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从事行政岗位工作，自此之后开启了在联合国的工作，一直到2006年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其实从2006年退休到2018年，安南长时间呢都是退而不休。他一直关注非洲的发展，担任了联合国非洲进步小组的主席，带领专家团队每年推出非洲发展报告，希望借此能给非洲发展带来机遇。在他去世以后，联合国相关机构评价说，安南的名字总是出现在解决国际冲突的新闻头条和国际公众视野中，永远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虽然离去了，但怀念永在心间。好，下面我们就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的报道。 科菲·安南是联合国第7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他于1997年1月1日就职，2001年6月29日当选连任，2006年12月31日卸任。古特雷斯表示，在许多方面，科菲·安南就代表着联合国。 Kofi Annan's years in office were an exciting time. 科菲·安南就职的多年是令人兴奋的时期，他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为联合国大家庭带来了新的人员，他充满激情地谈及我们的任务和角色，他在组织内外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联合国可以为世界人民做些什么，成为怎样的角色。由于他在不同办公室和部门所从事的多样和长期的事业，科菲·安南似乎与每个人都熟识，甚至是素未谋面的同事也会觉得与安南有所联系，因为他的确是我们的一员。就像我周六所说的那样，在许多方面，科菲·安南就代表着联合国。 Kofi Annan was the United Nations. 古特雷斯指出，科菲·安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他对需要帮助的人所展现的人性和声援。他将人民置于联合国工作的中心，并能够在联合国系统内将同情转变为行动。 We are still reaping the rewards of the Millennium Summit. 我们仍在收获千年首脑会议的成果。当时他将世界聚集在一起，商定了关于贫穷和儿童死亡率的第一个全球目标。他联合了各个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医疗保健行业来应对艾滋病，这无疑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在被任命为秘书长之前，安南曾任主管维和行动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后来改任副秘书长。在此期间，世界经历了1994年爆发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和1995年爆发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造成的人道悲剧。 And Kofi Annan faced up to the grave errors made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90s. 科菲·安南曾直面联合国在90年代所酿成的严重错误，即对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事件的反应。他为联合国内部指明了方向。他委托撰写的报告旨在确保这些可怕的错误不会重演，并使国际社会在应对大规模暴行方面走上了新的道路。他代表着无法发声的人群的心声。他不会逃避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而是富有创意的工作，以在差异中建立联系并保护最脆弱的人群。他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与别人对抗。他兼具谦逊、幽默、礼貌和魅力，以及巨大的智慧和力量。 With enormous wisdom and strength. 2001年，安南与联合国一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古特雷斯表示，在全球政治分歧日益加剧、棘手问题频出的时期，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安南的和平精神。 You will always remain vivid in my memory for as long as I live. 在我有生之年，他都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但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一位鼓舞人心的领袖，而首先是因为他的风度、温暖和友谊。他确实是一个好人和一位绅士，可以随时支持我们、安慰我们。当我们中的一员、他的同事面临任何困难时，充分地声援我们。 And always at our disposal to support us, to comfort us. 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玛莎也出席了仪式，并在悼念册中留言。 On this sad occasion, we salute. 借此机会，我们欢迎并纪念科菲·安南。为和平与安全、社会经济发展、人权、健康等诸多领域带来的记忆和贡献。作为首位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的秘书长，以及首位非洲黑人秘书长，他对联合国宪章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信念。他寻求让联合国更加贴近其服务的人民，他体现着全球公民的责任。他的另一个愿景是在这一组织追求的任何目标中呼吁至关重要的人类尊严。作为加纳和非洲的伟大象征，它是全球珍贵的礼物，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不会忘记它。加纳、非洲和全世界将铭记它为和平与安全所发出的强有力的倡导，以及它所强调的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更重要的是为大多数人带来福祉。 We'll remember him for his strong advocacy for peace.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一起来了解全球媒体都在关注的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的最新进展。长时间以来迟迟没有进展的北美自贸谈判协定，到了九月份呢，突然传出看来不错的消息。墨西哥贸易代表表示说，协定中有关能源的部分已经大部分达成了一致，美墨之间就汽车销售、能源进出口达成了一致条件。不过美国和加拿大方面的谈判呢，似乎迟迟没有进展。加拿大仍未能传出在短期内能和美国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消息。 特朗普上任以来，他认为由美加墨三国在1992年签署、1994年正式生效的北美自贸协定已经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也罔顾了很多美国的利益，因此呢，要求重新开启谈判。由此也引发了美加墨三国间不小的口角之争。那么到了现在，北美自贸协定谈判当中，美国与加拿大一方的谈判进行得怎么样了呢？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他对于 NAFTA 谈判的进展感到鼓舞。 We have been encouraged by the progress made by our NAFTA partners over the past weeks. This was an important step. 他表示，加拿大在 NAFTA 谈判当中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但在加拿大关注的解决贸易纠纷机制以及奶制品产品的市场上，却表示不会让步。加拿大在谈判中主要关注的有两点，第一是日落条款。今年五月份，美国和加拿大差一点就协议进行草签，但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最后一刻拒绝签字，就是因为日落条款。日落条款规定，北美自贸协定每五年自动失效，重新谈判。特鲁多表示，加拿大不能接受这个条件，五年重新谈判一次，会让投资加拿大的人却步。而目前，美国已经就此同意让步。美国同意这次的 NAFTA 条约有限期是16年，第六年需要就条款进行审查。加拿大关注的第二点就是如何解决贸易争端的问题，这是 NAFTA 第19条的规定。在北美自贸协议中，一旦发生贸易纠纷，由仲裁机构来解决。但是美国方面一直认为国际仲裁侵犯了美国的主权。有报道称，在美国和墨西哥达成的新草案中没有强化第19条，这成为了加拿大关注的焦点。在 NAFTA 重新谈判中，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加拿大取消供应管理系统，这是加拿大允许奶制品、家禽和鸡蛋等生产，将产品的供应限制在加拿大人预期消费的范围内，以确保稳定的价格。在今天下午接受访问的时候，特鲁多已经表示不会取消供应管理系统。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是美墨贸易协定将替代北美贸易协定等等，但事实上美墨达成的只是汽车工业方面的一个草案，需要加拿大加入以确定最终的版本。在美国和墨西哥框架协议当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包括了下面几点。首先是汽车制造业的新规定，在美国销售的汽车零部件中至少要有 75% 生产于 NAFTA 三个协议国，才可以视为国产而不需要缴纳关税。这个比例比1993年签订 NAFTA 的时候上升了 12.5%。 同时，墨西哥的汽车生产中 40% 到 45% 的零部件，生产工人的工资不得低于16美元一小时。这一方面会增加美国的汽车组装工人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会保障墨西哥工人的收入。第二点就是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是加拿大从一开始谈判就很关注的。新的条约要求所有的公司必须尊重和工人的集体谈判，同时需要遵守所有的劳工法律。其中特别提到，对于那些不尊重劳工权益、压迫劳工争取权益的公司，美加会禁止进口他们的产品。第三方面是防止盗版和保护知识产权。北美自贸区国家都需要打击盗版，保护影音产品、卫星以及有线电视信号。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将扩展到墨西哥，同时也会加强保障医药以及农产品的专利权。新的协议中还包括了保护数码产品协议，比如电子图书、网上视频、音乐、软件以及电子游戏等等。在24年前 NAFTA 协议首次签署的时候，这些产品都还没有出现。此外，由于美国的经济协议要经过参众两院批准才能够成为法律，而在投票通过前需要90天的公众咨询期。在墨西哥，新总统奥弗拉多尔将在12月1号就职。作为左翼政党领袖，他一向反对这类的协约，因此三国的谈判者都希望能够在那之前签署协议。这样一来，条约必须在本周五，也就是9月1号前完成，无形中给加拿大增加了压力。 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甚至有评论称，特朗普突然拥抱墨西哥，原因是在今年的11月中期选举之前，他希望达到至少一项经济上的成功协议。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Canada has been at this for more than a year, and even though for the last 5 weeks it was U.S. and Mexico, Canadian ideas were very. 加美贸易专家格林伍德女士对 NAFTA 新一轮谈判成功表示乐观。她说，这主要是因为此前三国已经谈了一年了，大部分的分歧已经解决，只是在过去几周，美国和墨西哥就汽车制造业单独进行了谈判，但加拿大和美国在汽车领域的诉求是很相似的。 好，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报道，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我国27岁男飞选手徐海峰拿以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Well, there's so much they hold. And just like them old stars, I see that you've come so far to be right where you are. How old is your soul? Well, I won't give up on us,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I'm giving you all my love. I'm still looking up. And when you're needing your space to do some navigating, I'll be here patiently waiting to see what you find. Even the stars, they burn. Some even fall to the earth. We got a lot to learn. God knows we're worth it. No, I won't give up. I don't want to be someone who walks away so easily. I'm here to stay and make the difference that I can make. Our differences, they do a lot to teach us how to use the tools and gifts we got. Yeah, we got a lot at stake. And in the end, you're still my friend. At least we did intend for us to work. We didn't break, we didn't burn. We had to learn how to bend without the world caving in. I had to learn what I got and what I'm not and who I am. Give up on us,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I'm giving you all my love. I'm still looking up.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the lot of trouble, but I gotta see what kind of trouble you are. So with that bass bracing and booming, lights slow and assuming, you see bodies moving, but you don't see what they doing. Gotta make my way over, as I'm getting closer, I can feel the heat coming off you as I approach you, baby, taking shots of that bread, taking that burn like it's nothing. Body made for sinning, accustomed to winning. I know she might be the death of me,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 But I don't care, don't care. Let me tell you, baby, I ain't never scared. So where you going, I wanna be there. I really wanna get to know ya, and I can feel the heat coming up you as you come closer, baby. 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有些同学啊，特别喜欢看国外的电影和电视剧，比如说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呢樱桃小丸子等等。但是啊，大家知道吗，现在在国外很多外国朋友在追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今年夏天，越南观众有机会体验到了一次电影盛宴，他们有机会见到了来自中国的电影明星和电视剧，这让他们兴奋不已。首先我们看一下越南和越南人哈两个词的翻译。越南叫 Vietnam， Vietnam， V-R-E-T-N-A-M， Vietnam 啊，表示国家是 Vietnam。 那么越南人呢，后面加个 E-S-E， Vietnamese， Vietnamese， 它的拼写呢是 V-R-E-T-N-A-M-E-S-E， Vietnamese。 好，那么看一下后面跟的是越南的观众啊， Vietnamese audienceHave been treated with a film feast。 那么出现了电影的盛宴，前面这个电影我们都会啊，后面这个盛宴呢叫 feast， F-E-A-S-T、啊、那么这个词呢同学们要记下来，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特别呢在讲到食物话题的时候呢，表示呢这道菜特别的好，表示说这个特别丰盛的一次晚宴，我们往往会用这个词 feast 来翻译啊。所以同学们记下来 feast， F-E-A-S-T。 This summer with Chinese stars and TV series， 来自中国的电影明星和呢电视剧哈，这个 TV series， S-E-R-I-E-S， 表示一个系列，在这里呢表示说电视剧的意思。看完之后他们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driving them excited， 后面跟的是一个现代分词哈，表示伴随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越南的社交媒体上啊，如果有人问这些天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越南网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足球和延禧攻略，现在特别火的一部宫廷剧哈，延禧攻略。 On social media， If somebody asks what are the hottest topics these days， 热的话题 hot topicHot topic， 而最热呢用一个最高级 Hottest topics these days， Vietnamese netizens， 这里面又碰到了网民，公民是呢 citizen， 那么网民呢是 netizen， 因为这个词呢跟这个网络有关系，叫 net， net 后面叫 I-Z-E-N netizen。 那么这个词呢也往往会出现在目前的很多的考试，比如说口语话题里面会问到，比如说网民的一个 response 啊，他们的反应哈、啊，网民的一个感受如何，往往呢这个词是现在特别时髦的，同时呢也是经常用到的一个词 netizen，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哈，网民和呢公民两个词哈、啊，一个是呢 citizen， 一个呢是 netizen。 Football and as usual 啊，足球是越南人特别喜欢聊的这么一个话题。 And 延禧 strategy 哈、啊，延禧攻略哈、啊，后面这个攻略呢是策略哈、啊、，strategy s t r a t e g y， 延禧 strategy 哈、啊。那么在目前啊，在越南的很多的咖啡馆或者呢机场，不难发现、啊、有很多人在手机上来观看中国的电视剧，在与同事、同学，甚至呢与老朋友重聚的日常对话中，许多的越南人包括很多的名人都在谈论延禧攻略。 In a cafe or at airport it is not hard to spot someone watching Chinese series on their phones， 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否定哈。 It is not hard、啊、不难发现，那么表示说非常的容易能够看到。 It is very easyTo spot， 哎，这里面又碰到了这个词 spot， S-P-O-T。 那么这个词呢它有两个词性，作为动词在这里面表示看到某人啊，比较口语化的一个表达，比如说那天我看到你了， I spot you the other day on the street 啊，那天在街上呢 我看见你了哈 ，spot somebody。那么这个词呢，也可以呢作为名词来表示哈，表示一个点哈。往往呢，它是指呢，比如说动物啊，或者是墙上呢一个污点。但是呢，如果指动物身上的话呢，它是指动物身上的一个斑点啊。所以说这个词两个词性，名词和动词。动词的话呢，在今天表示看见。往往呢是不经意的去看见某一个东西。Someone watching the Chinese series on their phones 啊，在手机上看电视剧，跟我们现在地铁上啊，比如说坐公交的时候呢，会发现很多人用手机啊来看新闻、看电视剧。In daily conversation with colleagues， 跟同事们沟通的时候，以及呢和在学校里面跟同学们聊天的时候 classmates or even in reunion meeting with old friend 和老友聚会的时候，哎，这里面有一个聚会啊 reunion union UNION 表示呢联合啊聚到一起 reunion 呢表示说再一次的聚会啊，再一次呢到一起。因此呢这个词可以呢用在很多的家庭的团聚的这么一个场合，比如说 Spring Festival is an occasion for family reunion， 春节是家庭团聚的一个节日啊，这里面用的是 family reunion。 Reunion meeting with old friends， many Vietnamese peopleIncluding celebrity 啊，包括很多的名人啊 ，celebrity 这个词，我们再拼一下 ，c e l e b r i t y， 这里面呢是一个复数哈、啊、，celebrities talk about Yanxi strategy 啊，讨论延禧攻略。那么为什么说越南的观众喜欢看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呢？原因非常简单，和中国人一样啊，越南的观众也特别喜欢看中国的宫廷戏，由于文化和历史的相似性，在观看中国电视剧的时候呢，能让中国人笑或哭的情节，也很可能对越南人产生同样的这个效果。Like Chinese, Vietnamese audience love palace intrigues。这里面出现了大家经常谈论的这一个词，叫宫廷戏，叫做 palace。后面这个戏，其实呢，它不是这个戏剧的翻译，而是一个谋略哈。或者是说呢一个心计的意思 intrigue intrigue palace intrigue 表示说呢在宫廷里面人们之间相互的算计啊，相互的使绊子等等哈，合到一起 palace intrigue 宫廷戏。 Due to similarity in culture and history， 由于在文化和历史方面的相似的地方 similarity 啊，这个词我们也学过哈，再拼一下similarities 是一个复数，在这里面哈，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在文化和历史方面。 What makes Chinese laugh or cry while watching Chinese series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a Vietnamese。 这句话呢有一些长啊，是一个大句子啊，它的中文呢是能让中国人笑或哭的情节，很可能对越南人产生同样的效果。那么这句话呢，用这个 what 来开头，能让什么什么的一个东西哈、啊，同学们记下来，能让什么什么，它是一个泛指的一个概念，所以呢，用这个 what 来开头。What makes a Chinese laugh or cry while watching Chinese series？ 能让中国人哭和笑的这些情节呢 ，is most likely。非常的可能 be likely， 非常可能呢是 most likely 啊，表示一个程度 to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something， have effect on 这个词组呢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表示说对什么东西产生影响， have the same effect 同 something， have effect on 这个词组呢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表示说对什么东西产生影响， have the same effect同样的影响，后面跟这个介词 on somebody， 所以这句话合到一起呢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a Vietnamese 啊，对越南人有同样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一个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越南观众哈对中国的电视剧和电影的一个看法哈，他们如何来看待啊中国的这个 TV series 和他的这个 film。 我认为啊中国的历史剧啊非常有趣，因为呢我马上就能看懂哈，不需要任何的铺垫，不需要任何的背景。同时啊这些作品当中呈现的故事和人物啊对越南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啊。一名叫 Tao 越南的观众说道， I think Chinese historical drama are very enjoyable。 我们知道 history 历史 historical 把这个 y 变成 i， 然后呢加 cal 变成了历史的 historical drama， 这个 drama 是戏剧啊，合到一起呢历史剧 historical dramaare very enjoyable， enjoy 后面加个 able 表示一个东西非常的好玩哈、啊，比如说游乐园哈、啊，坐那个过山车哈、啊、roller coaster is very enjoyable， 比如说游泳啊 swimming is very enjoyable。 那么这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能够呢熟练的使用哈、啊、since I understand themimmediately 啊，不需要任何的介绍啊，任何的情节的一个铺垫，直接就能够理解 I understand them immediately。同样呢看一下作品当中的人物啊，对谁来讲非常的熟悉， stories and characters， 哎，又出现了这个人物啊 character CHARACTER， 这词呢我们在前几期哈、啊、谈过了哈、啊、它表示说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另外呢如果在小说和电影当中这个 character 则表示呢啊一个人物哈、啊、电影和电视剧当中这个人物的刻画呀、啊、是非常的熟悉啊，对越南人来说 are very familiar to Vietnamese people。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位越南观众啊是越南人当中哈、啊、年轻的一代，他们把中国的电视剧看作他们童年的一部分，因此很多的越南的观众啊在他们小的时候呢看到了大量的中国的电视剧。比如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电视上几乎每年都在重播西游记，但是呢仍然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Tao is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越南人的新一代哈，年轻的一代 new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who regarded Chinese theory as a part of their childhood， 把什么东西看作什么东西， regard somethingas something， 比如说我把这个人当作我的一个偶像、啊、当作一个英雄，就可以说呢 regard somebody as my hero 或 regard somebody as my role model、啊、表示说呢把一个人看作、啊、是一个什么一个角色。像西游记 shows like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西游记我们讲过了哈，当时我们讲孙悟空的时候呢聊过哈，这个西游记的翻译的译法有很多了，那么今天这个呢是比较正规的一个翻译的 journey to the west， 去西方的这么一个旅行了，翻译成中文叫西游记。当然了西游记还有其他的译法叫 monkey king 哈，叫猴王哈，也可以翻译成西游记。Have been replayed on TV almost every year， 都在重播这个电视剧哈。Replay every year for the past decades， but still attract huge attention， attract attention、吸引了大量观众的注意， attract attention 前面呢加一个形容词 huge attention、啊、非常大的一个关注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为什么说延禧攻略哈、啊、在越南非常受欢迎啊。那么延禧攻略啊在服装背景和人物形象方面都有艺术感，很多观众啊非常钦佩那些让角色啊生动活泼的那些演员的出色的表演。延禧 is artistic， 非常具有艺术感， art 我们知道艺术 artistic， 我们叫 istic artistic， 那么这个词呢在描写或描述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呢会经常用这个是 artistic。 In terms of costume、哎、出现了一个服装 costume， 然后呢是电视剧的它的一个背景啊 context， 同时啊它的人物的形象又出现了人物 character， character 后面加个 appearance， 都非常的 artistic。 I really admire the ability of the cast who make the character lively，让这个角色能够非常生动活泼的体现出来、啊、用的是 make the character lively。 据 据从事媒体版权行业的当地代理商说啊，近年来越南购买中国电影的数量呢有所增加，在越南电影和电视剧制作有限的情况下，娱乐需求的增加使得中国电视剧和故事片成为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娱乐的选择。 According to local agents, 当地的一个代理商啊 agent who works in media copyright industry, 后面出现了 copyright 表示版权啊，版权行业啊，这么一个产业。 Copyright industry, Vietnam's purchases of Chinese film have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大幅度的增加啊 increase, 同样又讲到了说 higher entertainment demand, 更高的一个对娱乐方面的需求 demand amidLimited production of local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os.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啊，比如说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呢，用的是 amid, 它呢表示说在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状态下，用这个词 amid. Limited production of local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o makes Chinese TV series and feature films a good choice for them.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Vietnamese audience has been treated with a film feast this summer, with Chinese stars and TV series driving them excited. On social media, if somebody asks, what are the hottest topics these days? Vietnamese netizens may not hesitate at all to reply football as usual and the Yangtze strategy. In a cafe or at airport, it's not hard to spot someone watching Chinese series on their phones. In daily conversations with colleagues,classmates or even in reunion meeting with old friends, many Vietnamese people, including celebrities, talk about Yangtze strategy. Like Chinese, Vietnamese audience love palace intrigues due to similarities in culture and history. What makes Chinese laugh or cry while watching Chinese series is most likely to have the same effect on the Vietnamese.I think Chinese historical dramas are very enjoyable since I understand them immediately. Stories and the characters presented in those works are very familiar to Vietnamese people, Tao said. Tao is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Vietnamese who regarded Chinese theory as a part of their childhood. Shows like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has been replayed on TV almost every year for the past decade, but still attract huge attention.Yangtze is artistic in terms of costume, context, and character appearance. I really admire the ability of the cast who make the characters lively, said Tai. According to local agents who work in media copyright industry, Vietnam purchases of Chinese films have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Higher entertainment demand amid limited production of local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o makes Chinese TV series and feature films a good choice for them.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和别人不同也没关系，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o be different. 那今天啊 ，Jason 老